我们上一次提到属灵生命建造的一个导论，对不对？你会发现21世纪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的生活当中，人们几乎停不下来，每一天有数不尽的事情要去做，对不对？我们也提到说，好像服侍主最大的一个拦阻和借口就是没时间，对不对？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奉献、服侍，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没时间，对不对？我特别提到，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没有时间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还没有被调整过来，我们需要被调整过来，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繁忙还是清闲，其实至终我们需要来对付的是我们如何在主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来建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知道，繁忙有繁忙的偶像，清闲有清闲的陷阱。重点不在于你繁忙还是清闲，因为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人是繁忙的，比如说有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有些人工作很忙，有些人要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对不对？我也相信眼见的表面上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人看起来是清闲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刚刚退休，孩子也结婚了，好像看起来你什么事都 OK 了，对不对？但不一定的，因为繁忙有繁忙的偶像，清闲有清闲的陷阱，背后可能每一个人都要操练学习的功课，并且可能有独特的挑战和艰难。而面对这些独特的挑战和艰难的时候，你知道，归根结底那个内在的力量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很明显，外在的挑战和艰难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孩子有，青年人有，结了婚的有，退了休的还有，而里面的力量恰恰是区分我们和非信徒最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分。所以我盼望的不是说我要为你们祷告求主解决你们外在一个一个的艰难，当然我们期待主来引领我们，所以我盼望的是我们如何在主的真理和恩典当中，用使徒保罗的话说，使你们里面的力量怎么样刚强起来。而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就不是自己咬咬牙跺跺脚能够办成的，就需要属灵的操练，对不对？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会接着上一堂的分享，上一个周晚上的分享。那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属灵上来长进。那我们如何才能在属灵上长进呢？今天晚上我要分享三个方面。在属灵上长进，我们需要了解三个方面。第一，圣灵的角色。在属灵上长进，圣灵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圣灵提醒我们的心，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给我们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团契的功能。是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个人孤胆英雄孤勇者单打独斗，不是的，是在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彼此生命相交的团契当中来彼此扶持。第三，处境中的挣扎。是的，属灵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也不是看起来好像一直在进步的，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会退步，有的时候你甚至都会消沉软弱到你自己都不认识的地步。但是在这个处境中的挣扎，我不是说挣扎本身是好的，我是说这个挣扎夯实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经历这些挣扎当中更多的思考我们如何与上帝和他的真理来互动。我们先分享第一点，圣灵的角色。我们所有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救恩的人都有一个，各位，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说，哎，张弟兄比较属灵，李姊妹不太属灵啊。这个人比较爱主，那个人比较不爱主啊。这个人这个跟主的关系好，那个人 那个人不行，就是我们总是在属灵上把人分三六九等，说哎呀我做不到你那样，我没你信心大，我没你那么依靠主，我做不来。当然从现象来讲是的，有人就是信心大一点，有人就是信心小一点，但是请注意哦，每一个基督徒在本质上有一点是相通的，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每一个人，牧师也好，刚刚重生信主的信徒也好，在这一点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请注意哦，起跑线是一样的，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使我们的新生命里面的基督耶稣的新生命不断的成长。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会在我们的心中督促我们认识基督，渴慕真理。圣灵也重生我们，甚至赐给我们对圣洁的渴慕，对真理顺服的力量。请注意，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本质上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被圣灵引导的。当然外在的蒙恩管道上看起来，牧师整天在台上大声疾呼，读经、祷告、灵修、服事、团契、聚会、奉献、听道，这些都是外在的蒙恩管道，对不对？但是确实是透过这些外在的蒙恩管道来促使我们来更加的去认识真理，认识上帝，但本质上是圣灵在其中来引领。那么请问圣灵引领我们做什么呢？圣灵引领我们做什么使我们得成长呢？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生命成长做的第一件，或者说本质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制服我们身体的恶行。哎，请注意哦，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聚会也好，听道也好，各样的蒙恩管道，领受圣餐，各样的蒙恩管道都是为了更多的不断的信靠上帝，不断的悔改认罪。是的，信靠上帝，悔改认罪。属天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圣经说叫做制止身体的恶行。那么让我用一个非常直白的话说好吧，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引领的工作，就是圣灵会带领我们对付我们自己。是的，圣灵会带领我们对付我们自己，这是圣灵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当中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我会说是一个本质的工作。各位，对付自己是不容易的，对吧？甚至会让你自己不舒服的，但是这是圣灵带领我们要做的本质的一个工作。什么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特别嗨了，嗨到一个地步不对付自己了，通常来讲那个叫最终之乐。圣灵要帮助我们在圣洁上成长，圣灵要帮助我们成圣，圣灵要制服我们身体肉体的恶行。是的，成圣属灵的操练在某个角度上来讲是会让我们不舒服的，是会让我们经历痛苦的，因为身上有一个毒瘤去戳破，去挤脓水，去做手术的这个过程它是痛苦的。如果你不信就结婚试试，再不信就生俩娃试试。但是通常进入了婚姻生了孩子，再不信就进入教会来参与服事试试。哎，你发现没有，实实在在是这样子的呀。你在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有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一直都在对付你的肉体啊，对付你的那个老我的生命啊？哎， 这个会相当有成效的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会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上的成长都是需要付代价的，而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舒服。哎，请注意哦，圣灵主要的工作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而是让你不舒服。哎，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没有圣灵里面的甘甜感恩哈，有甘甜，有感恩，有喜乐，这个是内在的心理的蒙光照的事儿。但是请注意哦，甘甜感恩喜乐不代表你必须很舒服，这是21世纪的人对这一个甘甜感恩喜乐的最大的误解。你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当年100年前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充满了属天的甘甜感恩喜乐荣美，但是他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他身体上不舒服，经济上不舒服，甚至亲人离世不舒服，他被别人嘲弄嘲笑石头打不舒服，对不对？但是他内在里面确实有甘甜感恩和喜乐。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对付自己，圣灵赐我们力量制服我们身体的恶行。因为如果我们有肉体所不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各位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哎，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说，哎，我这个祷告合不合主的心意啊，我这个祷告上帝听不听啊？我告诉你一个祷告上帝绝对听，绝对合主的心意。你说，主啊，求你来破碎我的老我，求你来对付我的自私，求你使我来悔改认罪，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的糟糕。这个上帝绝对听。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去爱人，求你赐给我能力，让我更多的去顺服舍己，这个绝对听。因为这个既符合主的心意，又切中了我们生命的要害。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切中要害，就是要对付我们。所以呢，属灵生命的建造，我会说第一点就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哎，各位，我知道今天很多灵恩派的人讲到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常常是一些外在的看起来比较稀奇的现象，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整本圣经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掌控的意思。一个被酒充满的人，他就是被酒精掌控，他就胡言乱语，他就分不清方向，他就怎么怎么样，对不对？那个叫被酒精掌控。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就是被圣灵来掌控，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来作王。这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我需要举一个例子，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未信主之先，在本质上我们都是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对吧？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罗列了一大串，对不对？自私、自我、犯罪、拜偶像、拒绝真理、喜欢最终之乐、各样的荒宴、醉酒、放毒、嫉妒、恼恨等等等等，这就叫罪在我们心中做王的表现。但是当我们成了基督徒，圣灵开始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个转向的。我上一周晚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对不对？当我们做非信徒之前，我们是有一套生活的模式的，是有一套生活的习惯的。但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各位请注意，我们其实是需要另外一套生活模式，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对不对？可悲的是，我会发现很多基督徒，他做了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之后，他原先没信主之前的那套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模式、生活的状态，并没有一个180度的转弯，就原来怎么样，基本上做了基督徒之后基本上还是怎么样，只不过增加了一个主日的活动，就原来他主日是去打麻将，现在主日是来教会， 基本上就只有这一个变化，而这个是相当糟糕的。这个的糟糕程度在于哪里呢？我不是说他主日来聚会糟糕，那个本身是好的，而是说那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按钮的改变，而不是整个模式、习惯和状态的改变。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今天晚上深深的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模式、生活状态、生活习惯需要如何的来更多的改变。你必须让隔壁老王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属灵生命得到真正的成长。你知道做基督徒时间久了，生命的瓶颈深到一个地步呀，都很难突破，甚至自己也很难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张弟兄李姊妹都是这样的，你发现没有？当周围的张弟兄李姊妹都是这样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说哎，大概这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状态。不不不，不是的，这是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有可能主基督会责备整间教会，老底家教会，对不对？整间教会有可能都一起被责备了。不要因为周围的张弟兄李姊妹都这样，那就是正常的状态，不是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一个圣灵动工的整个转向，就是你原来是爱世界和世界的事，现在你是爱神和神的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特别的请你们来回想啊，因为有的时候数算恩典是激励自己生命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数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激励自己成长的方式。就我请你们来回想，你们这些信主这些年来有没有过，或者说这样的时刻多不多，就是你极大的被触动，为了读经祷告和听到几乎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几乎陷入癫狂的状态。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如果你没有尝到这个过程当中的甘甜，你是很难觉得说这个里面的甘甜到底有多大的啊，真的，我见过好多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有过这种状态，就是啊，就是为了读经祷告和听到，不愿意吃饭，不愿意休息，不愿意去娱乐，我就想读经，就想祷告，就想听到，通宵达旦。各位，数算这样恩典的高光时刻，来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从哪里的失落的。真的，我通常认为说这样的状态是信仰的正常状态。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常常告诉我们为主怎么样癫狂嘛。哎，我们都不太癫狂，对不对？我们都看起来好正常啊。好正常有的时候就是不正常的，因为你只有真正为主癫狂了，你才能够做到为教会谨守。哎，我们不为主癫狂，我们就会为这个世界癫狂，我们就不会为教会谨守了。我们面对教会的事工，面对教会的人，面对教会的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跟这个处理工作当中的事儿也差不多了。为主癫狂，为教会谨守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有犯罪的时候，也会有做愚蠢的决定的时候，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圣灵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来责备我们。哎，我再多说一点哈，你有多久没有清晰的在内心深处听到、感受到圣灵严厉的责备了？这点很重要。事实上来讲，你发现当你为着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到癫狂的时候，你的良心会非常的敏感，甚至会非常的敏锐。哎，我这句话说的是不是不合适？我做的这个事是不是不符合主的心意？我那个这个做法是不是不讨主的喜悦？你真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现在呢，我常常问的问题是：我做这个事对我是不是有益处？我做这个事是不是对我有好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就怎么样？我们就很难有活泼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渴慕读经祷告，在其中来经历上帝大能的触动，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在舍己，但是可以有甘甜，这才是信仰属天的大能临到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这表明那个基督的那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有一个根基。我特别的期盼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需要来一起查验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的痕迹。是的，你需要静下心来查验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工作的痕迹。因为当你去查验的时候，那些工作的痕迹甚至都能够勉励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来有力量跟随他。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去查验这些痕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就神并没有把我们撇在世界上孤军奋战，而是赐下了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阿们。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断认罪悔改的人，不断信靠福音的人，我会说你就会有更敏锐的心，更多的查验到圣灵对你的引导。当你更多的查验圣灵对你的引导的时候，你会更多的认罪，更多的信靠，你的心也会变得更敏锐。你发现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圣灵在属灵生命建造当中的角色。这第一点。我们分享第二点，团契相交的功能。基督徒的团契相交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上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的，属灵的成熟，各位，属灵的成熟必然会增加我们跟其他基督徒的相交，更深入的相交。因为神在我们的身边预备了一群人，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成长，也为的是我们成长了之后，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帮助别人在属灵上成长。哎，你听出来了，这两点绝对是相辅相成的，对吧？并且是不可分割的。当你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在属灵上成长。当你帮助别人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你会反过来更好的在属灵上成长。是的，通常我有一个体会，有的时候为了讲一卷书，当然我比如说我在讲这卷书的时候，我为了讲好它，会去读经祷告，预备讲章等等思考。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帮助了听这卷书讲到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受益最大的是谁呢？是讲的那个人。因为你为了讲好它，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不断的去默想，预备祷告，读经研经。哎，一方面帮助了自己，一方面帮助了别人。你越帮助别人，你就越能够使自己更多的成长。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想要属灵生命得到快速的成长吗？你就需要更多的服侍别人。是的，真的是这样的。当你越不服侍别人，你越说哎呀，我都需要别人来服侍我，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有领受别人给我的服侍，通常你很难成长。你越多的服侍，越多的付出，越多的在属灵上去有意识的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的灵性会越敏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长会越迅速。因为我们的团契相交不仅仅是跟神交通，并且还是跟神的百姓一起互相联络做肢体，并且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说他跟神的关系特好，但就是不愿意跟神的儿女一起有任何的关系， 我会认为说没有比这更虚假的事情了。因为有一些的属灵操练是必须和其他基督徒一起才能来操练的，自己一个人压根操练不了。比如彼此相爱，比如操练顺服，比如操练舍己。各位，你如果不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如何彼此相爱呢？彼此就意味着在一个群体当中，不在群体当中如何彼此的服侍呢？如何舍己呢？对不对？不仅如此，你知道在团契交往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补足我们在属灵上的缺乏，因为借着圣徒的群体可以来激励我们对圣洁和敬虔的渴望。当你看见张弟兄的属灵的长进、圣洁、敬虔的时候，这个是能激励你的。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单独的来更好的成长，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个人没有力量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别人的带导、别人的劝勉、别人的勉励，甚至别人的责备，都有可能会帮助到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服侍，这就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在于说，在这间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服侍。有的时候特别是牧师，特别是长老。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那个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比较需要我们的服侍，对吧？当然是的，是是是。但是呢，这牧师长老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的服侍。教会的同工是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通常是最容易被忽略被服侍的人。有的时候甚至自己也觉得不太需要别人的服侍，那别人也觉得你可能不太需要被服侍，对不对？所以通常他们最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团契相交的过程当中来被扶持。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说实话哈，有的时候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是起来是更慢的，就自己一个人再重新站起来是更慢的。但是当你参加一场公共的敬拜的时候，当你参加一场祷告会的时候，当你听见传道人的讲道的时候，当你彼此带导的时候，当有牧者同工去劝勉你的时候，给你建议的时候，当有属灵的交通的时候，通常会比我们自己在那里苦苦摸索有益处的多。是的，通常自己苦苦摸索，先不说别的，容易摸索错，先不说快慢的事，容易方向都错了，你知道吧？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我这些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总容易遇见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这个情况哈。如果有任何一位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情况，我盼望你听见今天晚上讲的时候，你立刻在这一点上来悔改。什么情况呢？就我总会注意到哈，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大概总是会在讲道开始之前来教会，然后呢讲完道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他就悄悄从后门溜走了。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那有一次我就问一位弟兄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因为你讲道开始之前才来，讲道一结束你就溜走了。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呢，我觉得其他的内容对我都没什么帮助，我就是来听道的。我说你这个对敬拜的误解不深呢、不浅呢、你对敬拜的误解不浅呢。因为其实事实上不仅听到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帮助，当然听到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帮助，但不仅仅听到，在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委身跟具体的弟兄姊妹团契交往，在其中甚至在其中参与服事，甚至在其中经历征战和争吵，都是上帝塑造一个人生命的方式。 不仅仅听到是上帝塑造他的方式。你知道他当时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我加入了教会，跟他们一起打交道，这些人会拖慢我成长速度的。啊，我会说呢，事实上离开教会，我们所自以为的成长速度可能是迷失信仰的最佳路径。因为基督信仰不是要你一世独立，不是要你做孤胆英雄，更不是要你自以为意的瞧不上其他的基督徒。因为如果按他的逻辑来讲，保罗压根就不应该去建立教会，天天读与上帝相往来多好，就不容易拖慢他的成长速度，对不对？如果按他的逻辑来讲，这个世界上最属灵的人大概就一定是那些在信仰上自得其乐、自私自我、专顾自己、不愿爱人、不愿服侍别人的人。因为当你只要去服侍别人，只要你去爱人，只要你去跟弟兄姊妹交往，一定都别人拖了你的后腿，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会认为说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属灵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认识自己的。其实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才是那条最大的后腿。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那条最大的后腿。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骄傲，是那条最大的后腿。圣灵主要来借着真理、真道、恩典来对付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其实基督徒在团契相交当中才能真实的成长，踏踏实实的被塑造。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新会堂如此的宽敞，如此的漂亮，如此的外在的好的条件，主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感恩。接下来我特别的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回应主的恩典的主要的方式，就是要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建造自己的生命，而建造自己生命的主要方式就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就是在其中舍己，就是跟其他弟兄姊妹的这种团契的相交，来使自己更多的看见别人的需要。各位，我知道好多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好多的教会的状况，就是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的需要。如果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的需要，你知道这个需要会变得巨大，像一个黑洞一样来吞噬。你知道很多教会，你知道很多新朋友进入一间教会的时候，常常容易批评这间教会的是什么？没爱心。哦，你们回答的好整齐，大概我们被别人批评了好多次了，对吧？当然我们可以反思这一点，但是我会说呢，事实上来讲，为什么？因为他是带着巨大的需要来的。但我会说，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应该带着巨大的服侍的心态来才是对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带着一个巨大的服侍的需要。我们常常去找牧师长老、找教会的同工、找自己的组长，说：“哎，教会哪里有什么服侍我可以做一点的？我可以参与哪一些的服侍？”当你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成长益处是最大的，并且你不容易受伤。为什么？因为当你带着巨大的需要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受伤。因为没爱心的意思是，我第一次来这间教会，你居然没给我倒一杯水，肯定没爱心嘛。但如果你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你老是想着说，哎，我要不要给张弟兄倒杯水，那你就会觉得说，哇，这间教会恰恰是我需要在其中来服侍的。哎，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叫属灵生命建造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团契相交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第一当然是圣灵在真道当中带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第二就是我们这些人需要在团契相交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角色。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旦你找不到，一旦你迷茫，一旦你无所事事，找不到那个 点的时候，你就会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觉得不得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徒快速成长的方式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对付我们，教会的群体在外面不断的督促我们。基督徒快速成长的方式，像我刚才提到的，委身教会，参与服事，尽早结婚，再生俩娃，这是基督徒快速成长的主要方式。但请注意，当我提到教会团契相交的时候，绝不等同于，因为我需要在这里特别提这一点，因为山东是被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地方，我需要特别提这一点。当我们说到教会群体团契相交的时候，绝不等于人情往来、社交活动或者小圈子游戏，绝不是的。因为我们有可能会陷入到一种属灵的危险之中，就是和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很多的事儿，但唯独不谈论属灵的事儿。哎，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请注意。我们可能谈论赚多少钱，谈论车子，谈论房子，谈论化妆，谈论美食，谈论逛街，谈论旅游，谈论东家长李家短，谈论晒娃攀比等等，都可能谈。如果是这样，但我们却不谈属灵的事，这相当的危险。所以再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建议，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弟兄姊妹 来你面前跟你已经坐了两个小时了，一直都还没涉及到属灵的话题，你就要提醒他了。你说咱要不要一起读首诗篇，要不要一起做个祷告，要不要一起唱首歌，很实在的。我绝不是说你们在一起不能谈一谈哪个地方好吃哈，可以的，但是那不能成为主旋律，绝对不能成为主旋律。一旦成为主旋律，那个就是哥林多教会的样式。一群这个，你知道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有一群这个中年大妈，天天就是类似于跳广场舞的那种啊，那个是相当糟糕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三度的属灵的交谈，才算得上是我们的团契相交。你需要在属灵的交谈当中不断的问自己、问别人，更深入、更具体的帮助梳理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也是梳理别人的灵魂。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们的群里发过一个六个问题，对不对？就属灵交谈的那六个问题。我也盼望大家可以回头打印下来放在自己的床头上，或者放在自己的小组里，来提醒一下自己。第一，你是否肯定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在你心里究竟有没有借着主的道和主的爱带来活泼真实的引导和感动？问自己，问别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美好的、清晰的荣耀神的见证。哎，问出这样话的时候，他通常要停顿三分钟，对吧？停下来开始梳理了。第二，这段时间以来，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使用哪段经文帮助你？他想了十分钟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已经十天没读经了，怎么会有正在哪段经文来帮助我呢？但是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督促他，对不对？在督促你自己，对吧？你对上帝的旨意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很多人不清楚就不清楚了，就放在那里了，对吧？或者说有哪些上帝的旨意你明明很清楚，但是却软弱无力遵行的？哎，这些问题帮助他来梳理自己的生命，梳理那些我们平时觉得可以略过去不提的事，可以略过去不管不顾的事。一旦略过去，我们的肤浅就欲盖弥彰。你通常如何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哎，你通常如何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在其中经历挣扎并经历哪些具体的悔改？说具体一点。第三，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正在努力培养哪些圣灵的果子？ 他可能没培养，但这个问题问出来就不得不让他来思考如何正在需要培养哪些，有哪些果子其实是你的生命当中一直非常缺乏的。真的有，对有些人来讲，有一些生命的果子是他一直以来都比较缺乏的，那他就要注意了，对吧？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通常会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来爱神和爱人？这样很重要，有的时候。第四，最近上帝在哪些事情上正在帮助你克服一些长久以来的罪的习惯？有些罪的习惯是习惯性的罪，上帝如何来帮你对付的，让你操练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第五，在上次聚会之后，在主日，上周主日结束之后，你面对过什么样的试探？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你有没有妥协，有没有失败或者跌倒？或者说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主日正道神的话语是如何具体帮助你胜过这些试探的？应用主日的正道，应用周二晚间的讲道，应用周五晚间的团契。真的，不应用的时候，我们跟主的道中间总是隔着三步的距离，而隔了三步的距离总是我们软弱没力量的主要原因。第六，你这一周的读经、祷告、灵修生活怎么样？你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如何？你在婚姻、养育儿女、工作中有哪些具体的挑战？有哪些是需要不断悔改的？有哪些是值得感恩的？有哪些是我们需要为你带到的？也关心他日常的具体的生活，对不对？从婚姻、家庭到工作到孩子都关心到。那我相信这样的属灵的交谈其实是帮助他停下来梳理自己的生命，深入的来将主的道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常常会觉得我们属灵生命不长进或长进慢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主的道的应用太少。每一次我们听完主日正道，听完周二晚间的道，参加完周五晚间的团契小组的时候，可能也会火热一阵。但是当我们应用的太少的时候，就会出现断层，对不对？这个断层是什么？就我们的火热激励是发生在那个会堂中的，是发生在那个团契中的。出了这个门之后，我们的应用少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家中、工作中和生活中没有匹配。使徒保罗相当斩钉截铁地告诉哥林多教会，绝不可如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不是一间教会的挑战，也不是一个弟兄姊妹的挑战，我觉得是普遍的挑战。求主来帮助我们。巴克这样来定义团契相交，他说团契相交是寻求与人分享神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工作。当你与人分享神在你和别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就为你的灵魂寻求力量、更新和属天的引导。因为分享的过程当中是彼此激发爱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彼此激励，信仰会变得更加的活泼而真实。我们其实需要有规律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团契相交，或者说我们需要在一间教会当中有真实的关系亲密的属灵伙伴，或者说在小组当中，或者是在一个事工团队当中。你知道哈，你如果有属灵伙伴，这个可以帮助你。你如果在一个小组当中，这个可以帮助你。你如果在一个事工团队当中，也可以帮助你。比如说，事班就是一个事工团队，这个也能塑造一个人的。总之呢，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能脱离了其他弟兄姊妹。一旦脱离，你就会状态就会不一样。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很坦诚的事哈，别说是一般的信徒了，就是传道人，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常的固定的属灵的这一个跟其他弟兄姊妹的相交，都会整个灵性低沉的。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教案之后，当然在教案之后的那看守所的那段时间，当然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包括后来回到家里，你知道没有办法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固定的在一群弟兄姊妹当中来委身服侍相交，也是一个低层。那又一段时间疫情期间，虽然在网络上可以好像有一个服侍，但是其实没有真实的跟张弟兄李姊妹见面的这种团契相交，也是状态不好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要说一个非常具体的应用，我要特别提醒网络上的弟兄姊妹，当然疫情是一个不可抗力因素，如果这段时间疫情封控结束之后，我要特别勉励弟兄姊妹，只要你能来到会堂，你的第一优先一定是先来到会堂当中来实实在在的在这里敬拜和服侍。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开周末号，对不对？我恐怕这个成为了一个试探，成为了一个陷阱。请注意，我们的周末号是为那些实实在在来不了主日的人预备的，而不是为那些懒惰而不愿意来晚起床的人预备的。所以我特别请顾哥或者请同工们，我们可以在一起聊一聊，如果你主日要用周末号来敬拜，你可能需要提前跟牧师聊一聊，你为什么要来用周末号来敬拜啊。如果牧师同意了，我们就请同工给你周末号，如果牧师都不同意，你可能来思考一下，你可能需要来到实体来敬拜，好不好？真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个会形成习惯的。本来是为了疫情的缘故，本来是为了好像那些比如说在外地的弟兄姊妹的缘故，那这个不可抗力因素没问题。但是你就在三条街之外，你也没躺在床上，你居然在周末号上，绝对不允许，好不好？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说好的都是来的，是吧？对，求主来帮助我们。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各位，你们中间指的是谁啊？是基督徒，不是慕道友，是教会的人。他说如果我们不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的话，我们中间就有人会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不火热，不爱主，贪爱世界，对神的道不敏感，这就是心里刚硬啊。所以希伯来书勉励我们在团契相交彼此扶持当中努力的主动的彼此的勉励。经文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这表明是一个迫切感，对不对？意思是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今日。然后说天天彼此相劝，这表明是一个频率，对不对？不是一个月劝一次，不是一年劝一次，是天天彼此相劝。你知道这个不是自然发生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付上努力的，付上代价的。你需要努力的来认识其他的弟兄姊妹。哎，各位，我知道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之后，你是不是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不太认识了？所以你需要努力的去认识其他基督徒，努力的在其中劝勉、扶持、帮助、提醒，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责备。哎，各位，如果你没有真实的爱心付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敢责备的。你知道，我盼望这间教会，咱们这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你遇见任何一个人，他已经一周两周没来聚会了，你见他们第一句话说，为什么主日没来聚会？但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他祷告的少，去劝他的少，去看他的少，你就说不出来这样的话。但你要为他祷告的多，看他的多，劝他的多，打电话打得多，你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了。所以天天彼此相劝，这就是第二点，就在团契相交当中来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 因为我会说教会这个整体的成长和成熟会令每一个人在其中都会有收获。当一个身体渐渐增长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无形当中都会成长。如果一间教会整体上很软弱、很冷淡、很世俗，或者很僵化，或者很官僚，或者纷争不断，你莫想在其中不受属灵的亏损。即使你自己读经祷告灵修再热心，也会受亏损。如果一间教会整体都很爱主、很热心、很舍己、顺服真理，连其中软弱的都会更快的起来，都会回转的更快。所以我盼望这样的光景发生在我们中间。神给我们教会，就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保护罩，让我们在其中天天彼此相劝。当我们离开这个保护罩的时候，就容易中撒旦的诡计，就容易受欺骗，就好像在旷野当中踽踽独行，容易被豺狼虎豹攻击，且没有疗伤的机会。所以呢，托马斯·华森这样说，他说在教会当中，我们与其他圣徒相交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帮助，甚至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榜样，都可以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要检视我们在教会当中委身的程度，检视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相交的程度，来帮助我们建立属灵的生命。我会快速的分享第三点，挣扎，真实的挣扎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一点，真实的挣扎怎么帮助我们建立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必须意识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必然有，也应该会有挣扎。挣扎是有的时候是有益的，你不挣扎大概就是没反应嘛，就是生命没活力嘛。但你挣扎的过程当中，就是更深的塑造你信仰的深度，更深的与主和主的话来互动。其实基督徒的信仰成长通常都不是轻松写意、一帆风顺的，不是的，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走三步退两步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走三步退五步的时候也有。就你的生命成长，它是一个波浪，它是一个波动。所以这意味着成圣没有捷径，挣扎和与罪的征战、痛苦挣扎是必然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他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我们劳苦努力原是为此，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成圣不是躺在家里睡大觉，而是要什么？劳苦努力。要劳苦努力，劳苦努力就不是靠着顿悟就可以了，对不对？而是要摆上自己。这话提醒我们，为了更好的爱主，为了更好的追求信仰，是需要劳苦努力的。或者有的时候我必须提醒大家，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基本的常识上都知道劳苦努力的重要性。比如说很多基督徒在预备考试的时候知道要劳苦努力，对吧？在工作的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要劳苦努力，对吧？甚至在谈恋爱的时候要劳苦努力，对吧？付上代价，要努力才能收获美好的结果。但是我们面临敬虔的事居然想着不努力，面对敬虔的事居然想着不劳苦就可以变得更好，哪有这样的事儿？你连世上的事儿、重要的事都要劳苦努力才能收获好的结果，那敬虔的事、信仰的事就值得我们更多的劳苦努力。意思是信仰当然有甘甜的那个部分，像我提到的，但是甘甜不意味着必须是轻松的，必须是容易的，不需要付代价的，不是的。甘甜也有可能是不轻松的、不容易的，要付代价的。甚至连使徒保罗与罪恶征战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属灵的生命成长跟我们的挣扎是永远脱不开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并不是要长成我们自己想要成的样式，也不是长成别人想要我们成的样式，而是长成基督所定的柔美的样式。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对付自己，我们需要在教会的团契当中去扶持自己，我们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的挣扎和征战当中去塑造自己，这样我们就能够迈向信仰的成长。约拿丹·爱德华兹这样说，他说，主啊，请把永恒印在我的眼球上。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在金钱上成长都需要被永恒的热切的盼望来吸引。如果我们总是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从今生的角度看待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我们就容易患上近视眼。我们要以永恒，以思想永恒，为永恒努力的态度来使用今生的时间和一切的资源，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敬虔上来努力。但是基督徒的敬虔的生活、信仰的成长、属灵生命的建造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因为圣灵会带我们走上一条崎岖狭窄、荆棘丛生但通往永生的小路上。阿们。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教会的牧养，在每一天当中建立属灵的操练。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阿们。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其实是主所喜悦的行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成长，使我们更多的与你有亲密的关系。主啊，你也愿意我们跟一群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彼此扶持。主啊，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一边对付自己，一边跟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天天彼此相劝。主啊，纵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面临一些的挣扎和痛苦，但是这些挣扎和痛苦与我们都是有益的，因为都帮助我们向敬虔的生命迈进和成长，也帮助我们有一天可以成为更多祝福别人的人。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